决产品，让老百姓买的放心，用的舒心。 我是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连燕，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的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搁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对对对， 经典名段。 自从第一届春晚相声大师侯宝林高调亮相开始，语言类节目始终是春晚的重头戏。在今天的百年笑声节目中，咱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春晚中的经典相声作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观众对1985年的春晚反响平平，不过马三立表演的一段单口相声无疑成了这一年春晚最大的亮点。其实啊，这段单口相声改编自马三立的保留曲目《起名字的艺术》。这段相声不仅让人们知道了马三立为什么一辈子都没有超过100斤，因为名字没起好，也让大家知道了因为名字的关系，马季就是胖胖乎乎的。好了，现在就让我们来欣赏马三立在1985年春晚上表演的单口相声《大乐特乐》。 我首先先给各位观众拜年，我现在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我向尊敬的电视观众同志们致以春节问候，祝贺电视观众们春节好，新春快乐，阖家欢乐。听我的相声大乐特乐，谢谢。我叫马三立，年龄是72岁，体重92斤。有人还夸我呢，呵，马三立呀，你看看你这个名字多好听啊。其实不是，我这个名字很起得很不好。哦，看起来从字面上吧，这个字很简单，一二三的三，站立的立，马三立。我也不知道是谁给我起的这个名字，这个名字真是这些年倒霉的名字上了。 马三立，你看看这马剩三条腿儿才凑合立着，一碰就倒啊。马季乐了，马季名字也不怎么样，也不是好名字，应当叫马月，咱给他改名他不改，马月多好呢，是不是？马月，万马悲腾，飞跃前进，马月。他马季糟了，挺好的马绳子把腿给系上跑不了，憋了一身肉。哎呀，你看这个起名字是个艺术啊。姜昆怎么样？姜昆不香。姜昆昆，你这个音昆昆它不分呢、啊、昆昆是同音呢、啊、姜昆就跟下棋一样，没事儿一姜，嗯，把老姜昆住了。前两天还告诉我呢，有人送我一辆小汽车，我说你买的啊，人家给的，您送给我的，我不能要，自己存钱买，人家的车不能要，那对方车不是你的。我说这车等着我呢，坏了，车等着你，车就是驹呀。我姓马，这有一马驹，俩马，二马盘藏。你想想，一个高脚马，再来一卧槽马，二马一缰，你家困住了，你快将那儿有驹等着你，准完。我是专门研究姓名学的嘛，起名字的艺术啊，可这好，这是学问呐、啊，这是很科学的，起名字，起什么名儿，要好叫，要顺嘴儿，笔画要简单。还不要太生字，康熙字典都查不出来这字，你叫那名字干什么？那就不好，谁都认识，又好叫又顺嘴。张文礼这好起名，我给人起不少名了，你给人来吉祥话就成。小孩上学了没名字，王老先生您给起个名。哦，起名姓什么呀？姓王，王富贵。你都瞎编呗，你反正吉祥话，小孩也乐意，他家大人也乐意，也愿意。小孩王富贵，姓李，叫李啊，李有才。你看你多好，又有才能又有钱财，李有才，李长寿。你看这姓张，张富顺，反正找着吉祥话呗。得分姓什么，这得研究。张王李赵就可以了。姓吴，这个名字得考虑，得好好研究，你不能瞎编。姓吴，吴有才，老没钱。不行啊，吴长寿，吴好运，这都不行。我有朋友，他呀是这个教员，学校的老师，姓吴，他这名字太好了，我打一认识我就爱这个人，我不是爱他这人，爱他的名字，姓吴。他叫什么？吴自由，自己的字，有吴的有，吴自由，没找几个地方，吴自不管什么，吴自由，全来了，全有。他弟弟叫吴自来，这起这名字，姓于这个名字也得考虑，鱼不能离开水，姓于的名字带三点水，于德海。火了，于德海，于德州大海，富去吧。于德水也行啊，叫什么名字？于德水，于镇江，于连泉，于景托，反正于不能离水，没水就坏了。姓于叫什么？于进锅，早晚收了。为什么这商店？买卖家这个商店字号，他总得带德字、祥字、福字、成字、顺字，他干嘛叫这字号？ 叫着顺嘴，顾客容易把它记住啊。同学朋友到饭馆吃饭去，总得找那吉祥饭馆。咱们几个哪儿吃？同福楼，同福楼，同福楼，同福楼。你说这当初人家怎么研究的？他怎么起的这个饭馆这名字？同福楼，同桌吃饭，大家有福，同福楼。你不去，我不信你不爱去。登瀛楼，你这伺候，你说这步步登高，有盈无亏，登瀛楼。就是当初这个伺候，你说饭馆这个名字，先得月，捷足先登先得月，任何事向你占先，先得月，多好，这伺候。那饭馆这伺候，它起出来，它是迎合客人的心理。你想干什么？你爱什么？你爱好什么？饭馆伺候起好了，等着你，你非去不可，你准去。这几位好喝酒的，一商量喝酒，怎么样？等着吃去，就让你喝。好喝酒，上哪个饭馆？饭馆伺候起好了，等着你。太白楼，太白斗酒诗破篇，醉草贺蛮书。太白楼，好喝酒，准去。这几位不好喝酒，净好玩古玩玉器，琴棋书画。那你太白楼干什么去？饭馆伺候起好的，等着你。洞庭春，洞庭之春。几位好清静，哪儿好？蓬莱春，蓬莱仙岛，清静，好清静。几位好转文，知乎者也，以言哉，张口文章，口口好拽。哪儿吃？鸭子楼，那儿拽去。合适啊，这几位在一块吃饭，谁也不请客，谁也不扰人，大伙儿吃多少钱大伙儿添。这顿饭哪儿吃？便宜房，又便宜又便宜，简简单单，随随便便，同桌吃饭，大伙儿添添，便宜房。单独一位下饭馆哪儿吃？一人小食堂，小食堂，一位一菜一汤够了，小吃一顿。哦，请大客摆几十桌，这顿哪儿吃？鸿宾楼，鸿宾大宴，坐几十桌，接亲会友，请亲友吃饭，哪儿吃？宴宾楼。过年了，年前请亲友吃饭，这顿哪儿吃？宴春楼，艳阳春天，庆贺春节。不请客，全家大小，家里不做饭，上饭馆哪儿吃？全聚德，全家聚一块儿，得着。太对了。哦，有关外来的，沈阳来的，吉林长春来的，到北京来办公室，几位哪儿吃？东来顺，由东北来的，顺是顺办，一切顺利，多好。先进工作者，工人同志，年终得奖，年终奖好几百块，喝心里这个痛快，这个顺序高兴啊。刚拿了奖钱，工资又给调一级，哪儿吃？又一顺。几位商户大伙做买卖，订合同，哪儿吃？聚合成，聚合到一块儿订合同成了，跟外国人一块儿合资搞企业做买卖，这哪儿吃？两亿轩，双方有利。老头生日，老爷子老太太的生日，这顿哪个饭馆哪儿吃？万寿厅。小孩满月，给小孩办满月了，这顿饭哪儿吃？大福来。小孩满月，大福来临，吃。搞对象，搞对象，朋友给介绍的对象初次见面，俩人街上溜溜谈谈，不能老溜啊，溜溜着上一顿。这对象哪儿吃？汇芳楼。初次见面，汇芳楼雅座单间俩人，搞得不错，订婚了，哪儿吃？同和居，同心合意，永远同居。 订婚吗？结婚，结婚哪吃？天和玉，天作之合，玉美良缘，结婚，天和玉。离婚，俩人要离婚，吃完这顿算散了，哪吃？吃包子，狗不理。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马三立在1985年春晚上表演的单口相声《大乐特乐》。筹备2006年春晚的时候，相声演员汪洋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他打算让侯宝林、马三立两位相声大师虚拟合说一段相声。由于这两位相声大师生前从来没有在一起合作过段子，所以呢，汪洋便想出了通过电脑技术为两位已故相声大师圆梦，让他们同台说段相声。可惜的是啊，由于版权的问题，这个节目最终没能与观众见面。欣赏完了马三立在1985年春晚表演的相声《大乐特乐》，我们再来听一下笑林、李国盛在1986年春晚上表演的相声《怪声独唱》。 干脆这样得了，让李老师给我证明一下。来，李老师，您给我证明证明。来来来。 我给你证明什么呀？ 我是不是声乐演员？ 山不知道，不是，我哪知道这了？实话实说， 人大家都知道， 他们都怎么都知道？ 那他们给我起了一个外号， 他们都跟你叫什么呀？ 叫我黄鹂鸟。 啊，你爱叫唤。 对了，说话 鸟， 形容我唱得好。 唱得好就叫黄鹂鸟， 那当然了。 哎，那既然是这样，那今天你再给我们大家唱一个，我们听。 好， 你打算给我们大家唱一首什么歌曲？ 唱一首你和我的。 哎，咱俩还有歌？ 有歌啊。 叫什么名字？ 蜗牛与黄鹂鸟。 哎， 这个歌曲啊， 不是，那等会儿，你先等会儿，等会儿，别着急。这说了半天，我是蜗牛啊， 蜗牛好啊， 多难看呢！ 这首歌曲正是歌颂了蜗牛那种锲而不舍的奋进精神，讽刺了黄鹂鸟叽叽喳喳的轻浮作风。 你瞧，要这么说起来，虽然我这形象差点，还是个正面角色啊。 您瞧他美的， 哎，这首歌你唱不了啊。 我怎么唱不了啊？ 我听人说这是一首男中音演唱的歌曲。 对呀， 中音要求宽广浑厚 啊， 那声音 啊， 你哪有这声啊？ 不相信人 啊？ 你听着， 那你唱唱。 俺们啊建一棵葡萄树，俺们啊嫩里它刚发芽，蜗牛背着它重重的壳呀，一步一步的往上爬。啊树啊山两只黄鹂鸟，啊嘻哈嘻哈哈在笑它。葡萄成熟还早得很呐，现在上来干什么？啊黄啊黄鹂儿不要笑，等我爬上它就成熟了。 哎呀， 可以了 可以了，没完了你看。 怎么样？ 还真没想到 啊， 你还能在中音区溜达一圈。 这什么？能唱？ 能唱？ 会唱？ 主要是这歌好听。 这倒对 啊。 不过好歌有人不好好唱。 谁呀？ 我弟弟。 哦，他也演员。 小蜜蜂眼。 对，嗨，眼睛圆呐。 那还老教训我呀？ 他说你什么呀？ 大哥， 嗯， 这歌这么唱谁听啊？ 没啊， 落后了。 是吗？ 你得变呢。 这怎么变呢？ 追时髦。 对，他这追时髦怎么唱这歌？ 他们啊新一个巴拉巴拉树，俺们俺们里的巴拉巴拉呀，我呀背。 哎呀，你都快把这话筒啃秃了皮了去！ 这怎么样？ 这不怎么样。 这是不怎么样。 嗯， 也落后了。 这也落后了。 你还得变呢。 还怎么变？ 现在得带刺激性了。 刺激性， 光站在这儿傻唱哪行啊？ 那得 加动作。 你现在这零碎就不少了。 俺们啊牵一个巴拉巴拉树，俺们俺们里的巴拉巴拉呀。